Chang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又是新的一期课程了啊！大家呢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新的词根词缀，包括前缀。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还要老规矩稍微回复一下，稍微复习一下上一周咱们学习过的 RE 的前缀，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对，没错，之前呢给您讲了哈， RE 呢其实两个含义，一个呢是表示向后啊回啊，这是我们的上上节课讲的。 是的，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了哈，除了回向后之外，它还表示反和非的意思。 对， 我们说 RE 呢一共有三种意思，前两层意思呢比较相近了，那么第三层意思呢是今天课堂上要来学习的。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你看你要是不早点进直播间，你就听不到复习内容。 可不嘛，复习其实挺重要的。 当然没关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当中也为大家呢剪出了每一期的课堂的音频，您可以啊反复的收听。 没错没错。那上节课学了第一个单词啊，就是我们说的 react。 对。RE 啊 ，RE 的第一层意思表示回和向后 啊。 咱们来看第一个意思，复习第一个单词吧，叫 recall。 那这个词呢，咱们来分解一下啊。RE 呢表示向后，对不对 ？CALL 表示想起，所以你想的都是以前的事儿，这不就回忆吗？ 对，回忆。当时还举了例哈，说那个富妈回忆什么 啊？ 小学时候的同学。 啊对 啊，对，是吧？ 啊，曾经的过往， 没错， 风花雪月， 30多年了。三十多年了，不容易。第二个单词叫 recession。 这个里面的 CSS 啊表示行走，所以往回走，大家想想在经济当中那就回去了，所以就是衰退了。 哎，它特指是经济方面的一个衰退的现象啊。 对。 然后第三个词叫 remote。 哎，这个词当中有一个 MOT 啊，是老朋友了，它表示的是行动的动。 没错，当时也给大家反复的补充了，还有一些跟 MOV 长得很像的呀。 对。 MOT、MOV、MOBI。 对 ,MOI, 还有 MOB,MOB, 啊这些都表示的呢是行动的动。 哎，动就是动起来啊 ,MOT, 等等这些词。好了，再来看下一个 retreat。 这个里面的 TREAT, 啊咱们说呢它其实和 TRACT 同源，表示叫拉动的拉。所以这个里面的 retreat, 啊还是往回拉，那你想想往回拉那就撤退了呗。 那天还有同学给我发信息说，老师treat,怎么能够表示拉呢？怎么能有这个意思呢？字典上根本没有。 哎呦，您得听听课呀，因为这个不是和 TRACT 是同源吗？ 咱不能理解它是对待的意思。 对。 这叫拉丁词根。 对。 拉丁，知道吧？拉丁。 所以你得追本溯源。 啊，追本溯源，它拉丁词根它有它本来的意思，然后有它在英语中的意思。您所谓的这个 treat 对待，那当然是它作为英语单词的时候的意思。 对， 咱说的词根呢，这不是要你记和背新的意思吗？ 所以说有时候词根和单词是两回事儿。 两回事儿，这儿呢就告诉你可以记 treat 跟 tract， 它们都是拉的意思，所以往回拉就是撤回撤退嘛。 对。还有一个词呢，我们说叫做 revenue 这个词当中的 ven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来啊。咱们说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根一开始是风的意思啊，这个听风来，所以它的追本虽然是风，风就是来，那再往我回去看，源源不断一次次的来，你想想跟钱相关是不是就是收益啊。 哎呦喂，这 ven 啊，我看啊咱大家都没驸马记的时候 啊， 一说哦对还有一个风的意思， 哦， 突然间回想起来了吧？你们是不是回想起来了？ 上节课咱讲过， 所以说嘛，只有父妈自己记得住。我们怎么？哦，对，还有个风的意思 啊。对，就是自己讲的自己最清楚，所以建议大家自己也多讲一讲啊。 好，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回和向后啊。然后我们看第二层意思呢，表示反和非。 跟那个回合向后也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哈。 啊，其实方向差不多，都是反呗， 就是不正着来。 对，所以第一个单词叫做 react、啊、 act 是行为行动，这个大家知道。 对，而是反，所以你给我一个行为，我反着过去，这不就对你的行为的一种反应反馈吗？ 一种反应，就拿针戳驸马一下，驸马的反应是 叫呗，嗷嗷的叫呗。 他说啊，戳得太好了。 我 驸马的反应是啊，戳得对，戳得好。 我脑子要不进水，你要不眼睛撒胡椒面儿。哎呀妈呀，好好爽。 你看刚戳他一下，你看他这下意识的反应是不是啊？驸马又到旁边咳嗽去了哈。 啊， 对，我们的驸马呢最近就身体不太好啊，但是呢带病上课，给大家坚持上课，精神可嘉啊，所以同学们呢多在这个直播间给他送点礼物 啊， 然后呢我把这个现金兑换一下、 哦、 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认真的听课， 感谢大家理解啊 啊，来给的驸马鼓掌一下哈、啊嗯、 谢谢大家， 他脆弱吧，所以我们要一边鼓掌一边那个剥削他，大家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也要注意身体。 对对， 好，来看这个 reflect。 那这个词呢有个词根哈、啊、是 FLECT 啊，咱们说这个词根很重要，大家记记，表示的是弯曲的意思，因为它其实对应的是 flexible， 就是我们说弯曲的，这个里面的 FLE 或 FLEX 啊，都表示的是跟手腕一样的那种能弯曲灵活的意思， 能屈能伸。 对、啊、没错， 再加上 RE 呢就是反向弯曲，也就是反射了、 嗯、对、 啊、上次我们讲到例子什么镜子之类的 reject、 啊、 J-E-C-T 表示 表示扔的意思， 噗， 对， 扔出去了。 但往哪扔呢？是 reject 啊，往回扔。所以往回扔，你给我一个想法，给我一个提议，我给你就撅回去了，是吧？ 对，撅回去了， 撅回去了。就我们说的什么撤退呀、拒绝呀，就这意思， 都退回了。 嗯 啊 ，reject。上次那个林小溪说的那词儿，我现在还记得啊，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叫做刺死 啊！对对对，刺死 啊！这是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汇课哈。 嗯， 今天呢，大家跟我们一起啊，继续发挥你的这个所长，好吧？啊，发挥大家各自的人才优势。 对，大家那个什么金句、金词儿就往上拽哈。 对对对，都甩出来吧哈，配合我们的欢乐的课堂。 接下来那个词哈，叫做 remove， 这就是今天我们课堂上的关键词了。 没错， 第一个 remove。 嗯，我们还是照例哈、啊、分下它的词根。这个里面有个 mov， 刚才金丁老师也说了，像 mot、moi、mov 啊、mob 都表示移动，所以这个里面的 remove， 大家可以看，就是一次一次的这个移动，一次次的把它拿走。 哦，一次次的啊。 对。 那 remove ve 表示 move 移动吧， 没错。那前面的 re 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也可以表示一次次，也可以表示的是它那个方向怎么着的一次次呢，是反方向的一次一次的 哦、哎、反着方向去移动，一次次的移动。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这已经不是说简单的稍微移一点点，是整个给你越移越远。 哦，等于说、 嗯、 我朝驸马进一步， 我就退三步， 那我要是退一步呢，驸马就退一万步 啊， 是不是？ 这多仇恨呢、啊！好家伙， 就驸马就是那种往后退退退啊，吓得退了一万步的这种情景呢，就叫做 remove， 向反方向移动。 对，您阳气太重了，remove 啊。 驸马什么意思？驸马是说自己阴魂不散吗？ 啊？ 是吧？你得有个，你得有个对比 啊！出门还得打个伞哈，不能照阳光是吧？ 往反方向移动、 嗯、 啊，它的意思是什么？移开和除去了。 对，尤其指的是从一个什么地方把它移开呀、除去啊，所以它的英文解释呢，就是 to take something or somebody away from a place。 简单的说吧，拖走、拿开、 对，刺死、 开除、脱去、摘下。 嗯， 去除、排污、使消失， 都可以。 大家看， 嗯， 排除异议、免除、解职，全是它的意思，还挺多。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句子啊， 嗯、 例如说，他将手啊从他的肩上拿开， 嗯， 手从肩上拿开，大家想是不是一个移开的动作？ 对，没错。所以首先要说的是，他把手移开啊，就是 he removed his hand。那从哪移开呢？ 从哪移开？从 from her shoulder 啊 ，from her shoulder 就从她的肩膀上移走。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的介词搭配，就是 remove something from somewhere， 就是对应咱们的英文的解释，从一个地方拿走什么东西。 好， remov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Remove his hand from her shoulder. 所以大家有时候呢说，哟，我怎么记不住它的这个固定搭配呢？我们不妨去看看它的英文解释。有的时候英文解释当中啊，就带着这个单词的用法。 所以再多说一句，让大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查字典，查字典。不是说查网络字典哈，是查真正的纸质的字典。 对，咱们有时候会啊，经常使用这种电子版的哈，你会觉得很快，然后 便捷， 便捷，找词儿找句子也方便。但可能我们去查纸质版的字典会更加严谨一些。 是的，然后也能够帮助你了解字词的真正的意思。 没错。 再来看一个，它有摘下的意思，摘什么呢？摘眼镜。 摘眼镜。 在生活中啊，这些常用的动作啊，到底有哪些动词呢？摘眼镜 ，She removed her glasses。 那朋友们注意哈，眼镜是俩片，所以一定是 glasses。要不就成独眼龙了。 Take off， 你看就是拿下嘛。 对， 拿下哈 ，remove her glasses and rubbed her eyes， 揉眼睛。 对，这个 rub 这个词很好。就揉 rubbed her eyes， 揉揉眼睛。 好，我们来看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去除、排除一些污渍和不愉快的事物，让它消失之类的哈。然后呢，还有的意思就是说 切除。 哎，切除。 哎呦，您看哈，要是这个不幸患了肿瘤，得做手术， 那必须得用 remove the tumor。 好， or someone has had the tumor removed. 就使这个肿瘤被移除掉。所以说他已经将肿瘤切除了，就是 she has had the tumor removed. 你看它是那个 have something removed 这个结构。 所以说 have had something done。或者是排除问题，解决障碍啊，消除异议啊，都可以。Remove problems. Remove obstacles. Remove objections. 哎，所以这个里面哈，你看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不用说 solve， 我们可以用这个 remove， 觉得更形象是吧？ 是的，这个词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啊。 对， 就是把什么东西拿开啊，去除，不在原地儿了。 不管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还是我们说比较抽象的东西，它都能使用 remove。 当然你说要 dismiss somebody,from their position or job， 解除或免除某个人的职务，咱们也可以说 the elections removed the government from power。 你看看选举啊，使得政府倒台了，言外之意让这个政府被解除了，远离了他的这个权力。 对呀，也等于就是免除和职务嘛，是不是？是让这个选举让这个政府from power， 从权力上 移除了， 移除了 ，removed the government from power。你看， 对，好， 对， 这就是这第一个单词叫做 remove。 那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有的单词你会觉得特别简单，但是它的用法反而又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说英语当中呢，就是你更注重的是应用啊，而不是简单的去背一个词儿。 今天这些词语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可真不简单，真不简单。第二个词。resign R-E-S-I-G-N 咱们来分析一下哈，在这个单词当中呢，词根是 S-I-G-N， 这个词根啊，它首先表示的含义是签名，就那个名字，除此之外还可以表示的呢是标记标号的意思， 所以它既可以表示签名，也可以表示加上标记。 对，没错。 Sign. 啊，您说我在旁边写自个儿的名字，或者说旁边画个什么小星星啊、小航线等等，你都可以用这个 S I G N。 就是加标记呗。 对，那我们回头来看哈，那个 R E 刚才讲了，是不是表示的是反或非呀？ 对， 对吧？那您说还加不加呀？也就是说，把您的这个名字也好，标记也好，给怎么样啊？ 给移除了， 给移除了， 不加记号了。 对，那您想想，在这份名单当中啊 ，CEO 什么董事会名单里面，把您的名字给剔除了，啥情况啊？ 哎呦，权力的名单当中没有你的名字了。 那您是不是就被辞退了？ 原来 resign 后来就引申为 officially tell somebody that you are leaving your job。Or an organization. 从官方的角度告诉您，哎，这活儿您别干了，这个组织里嘛没有您了， 辞职了， 或者是 辞去 职务， 职务了。八年后啊，他辞去了经理的职务。 好，大家注意哈，这个辞去什么职务，它不是一个 resign 接的名词的这种及物动词， 所以关键要看它接什么的如何搭配呀。 对，金老说的很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哈，说 he resigned as manager， 所以朋友们看，一定要加上一个小的介词 as， 嗯， 是作为什么职务给移除了， 对， 给辞职了呀？ 啊，你看，作为 manager。经理给移除了， 对啦，就是 he resigned as manager after 8 years。 好 ，after 8 years，、嗯、这种句子生活中可以变换， 对， 可以变换。 对 ，he resigned as CEO after 8 years。 八年以后，首席执行官这职位怎么样？ 没有 了，没了， 辞职了。 实际上大家注意哈，在企业当中，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主动辞一个人的。 嗯。 啊，因为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嗯 啊，特别是像您说的什么经理啦、总监啦，甚至 CEO 哈，这个有的时候辞不起的， 辞不起。 那怎么能让把你辞掉呢？ 嗯，那就找个借口吧。 对，就是边缘化，就是让你的权力被分解，然后让你在董事会，在你的这个权力释放的地方，你发现没有权力释放的机会，到最后你发现你是考虑在这安稳稳的啊。挣这钱还是考虑接下来你个人的发展，那有的人可能行，那我就这样吧，结果呢再通过职位的这个变化不断的降级，最后来达到抑制你收入增长的这个角度， 嗯 啊，当然有的人就说了，我不受这份气了，我走了， 嗯， 那太好了， 就正中下怀， 正中下怀啊。所以这个 resign 啊，大家注意哈，辞职或者是辞去，通常情况下呢都是一个主动的辞职， 当然当然 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开除啊，咱们可以用这个 fire 就行了 fired 啊 fire 或辞退哈，那这个词一定是自个儿的主动的辞职， 没错了， 但你看似是主动，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 对、嗯、但是它的本意就是表示主动辞去什么职务， 对，没错 啊，大家注意职务就加在 as 的后面， 嗯 啊，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有个 as 哈， 好吧， 嗯 啊，我父亲呢去年辞去了董事的职务 ，My father resigned his directorship last year。 嗯，这个里面的 directorship 啊，就我们说的董事的职务，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么一种概念， 它是一个名词， 嗯， 但是大家注意，这里不是直接说 CEO 啊，或者是 director， 嗯， 如果他是以 director 的身份来辞职的话，咱们一定要加上 resigned as 什么样的职位的身份， 嗯嗯， 而这里是 his directorship 是他的职务， 对， 哈。咱们就不能用 as， 大家就是注意这个搭配就好了。关于这个句子当中呢，词典里给出的另外一个例句，我觉得特别好，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嗯， 就是它有一种 resigned oneself to something。我们来看一下 resigned 某个人自己 to something， 就是你自己对某一个东西你辞职了。 嗯。 你被免除了，那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种被免除的一般都不是特别好的事儿吧。 哈哈、嗯、是哈。就叫做 accept something unpleasant。 接受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又无法改变的事情。 That cannot be changed or avoided。 就是咱们所说的只好接受了， 嗯， 只好顺从了。 那您说，哎呀，没辙了，我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哎，这个词特别好。 嗯， 如果一个人 resigned herself to her fate， 你看，就是认自个儿的命了。 认命了，听天由命了、 嗯、看来这个里面接上一个反身代词，接上 to the fate， 应该是一个英语当中的固定的表达方式， 就是 resigned somebody to something， 嗯， 向什么事情屈服了， 明白了， 只好接受了。原来听天由命并不是 listen to fate， 而是 resigned oneself to one's fate， 嗯，就是真正的听天